Rac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雅思考试，所以呢，也是今天特别请到了雅思考试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考试部市场副总监荣欣女士，欢迎荣欣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因为说到雅思考试呢，很多小孩在初中可能就已经考雅思了。 是的，是的。 可能有的申请高中出去的考试就会比较早啊，就是您觉得从什么年级开始去尝试这个雅思考试还比较合理的呢？ 这个其实确实我们从市场的真正需求中看到了低龄化的趋势，我们也会认为它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的限制。我们这个考试呢，实际上在最早在设计的时候呢，我们会建议在16岁以上，但这并不代表16岁以下的学生不能考。我们也确实有发现，像初中生有一次性的到6.5到7分的情况，而是更多的是说我们怎么来看待一个考试。就是我们更希望，其实我们在英文里并不管它叫一个考试，而是管它叫一个测评的工具。那测评呢，是不希望准备者对和这个就是考试者以及他的家长甚至老师把他当做一个考试来对待。 明白。 那么测评呢，是说其实我就是帮你去来去找到你的水平到底在哪儿啊，去发现你能用英语做什么，你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你还能怎么提升。其实很多的学生和家长他希望是在早期通过第一次摸底能够大概知道自己所处的阶段和可能呢我准备几年之后，我可能几年之后因为我有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希望大家更多的不要以这种刷题是说哎我多考几次我是不是就考上去了，而是正确的拥有一个测评的理念，这样子会帮助你在备考的时候自然而然把自己的这个备考会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真实英语能力的培养，你在听说读写不同的技能上的积累。那么到临考之前，一般来说3个月6个月才是你通过看一些雅思官方的一些培训书籍来熟悉这个考试，然后去参加这个考试。 所以咱们的理念里也不是会特别鼓励年龄很小的孩子就是为了考试去做过多的 对 考试的。 对，我们不鼓励是真是为了考试而考试。因为测评帮助你的是了解你自己。当然了，就是说因为硬性的标准，那么你在出国之前一定要拥有雅思的成绩。但是我希望其实学生和家长有更多的时间去使自己的英语真实的沟通能力得到提升。我们有很多怎么说呢，就是他自己英语水平高的学生第一次考试就能够获得很好的一个成绩，因为测评的概念就不是应试技巧的概念。 还有一点看到就是咱们实际上在今年推出了一个机考的形式啊，那这个他对同学们的这个考试会有新的挑战吗？还是说跟这种纸笔考试带给大家的这种体验上会哪种更方便一些？ 我认为呢，其实这是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 纸笔考试依然存在。 嗯， 我们不是一次性的把所有的纸笔都取消。 嗯， 其实这一次我们推出季考呢，我们的口号就是一样的雅思，更多的选择。我们会给喜欢季考这种模式的考生带来更多一种选择。那么什么样子的考生会比较在我们的数据中我们看到更擅长季考呢？一方面是其实是工作以后的考生，因为工作以后的考生他基本上现在我们的工作都是对着电脑，就是我们的这种操作性哈，会更熟悉。再有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像这种国际学校的学生，因为他们已经非常熟悉计算机考试，那他们原来去参加就是在学校内的一些培训呢，还有他们考过的一些考试啊，很多都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因此很多学生会觉得，哎，我的字很难看。但是我打字很快，那么我会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比我擦擦改改哈，可能是一个利好。那总体来说呢，其实机考这种模式，我们是希望给考生带来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考试体验。举几个核心的这些利益点哈，第一呢，就是我们报名截止日期更短了。我们的纸笔的雅思报名截止日期是考前的17到19天，而机考的截止日期是考前7天，也就是说如果你做了一个很晚的决定，然后你突然说哎不行，我需要考试，那么你提前7天就可以报上名。那么再有呢，选择的场次很多。之前因为纸笔，因为我们考试安排的原因，我们全年是有48个考试日期。虽然其实48个考试日期也不错了，每个月我们都有4次。但是机考呢会完全把这个频次能够提升起来，我们最多是可以完全可以支持1周7天都考试的，包括说上午下午都有考试。 那实际操作中是已经这样 了吗？实际现在在我们广州的这个考点，我们1周已经达到4次了，而且我们会分上下午。那如果需求再增加，我们是最多可以支持到1周7天我们都考的。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频次已经很高，因为1周4次就代表着一个月我们相当于有将近20天的一个考试的频次了。再有就是我们这个出分的时间哈，我们纸笔的出成绩呢是10个工作日，而我们这个机考的出分是5到7天。那么学生也会更快的查询到自己的成绩。 那对于同学们这种考试的频次，他这个个人的频次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的铁律是在连续的7天之内你不能报第二次。但实际上呢，我并不建议学生在3个月之内要考第二次考试。因为你需要时间去提升自己，对，你需要时间去提升自己，而最短我们认为你有一定的提升，你也要需要2到3个月的努力。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有的同学会遇到说他自己的这个考试成绩总是会卡在一个位置上，不好，就是不好提升。刚才你也提到说，中间要给自己留出来比较充裕的，让自己真正能够提升的这样足够的时间，去提高，那么再来考试可能会有意义。那么说您对雅思考试的这个了解程度是非常深的，那么在备考或者考试上，您能给大家提到的一些建议，或者说大家能够便于操作的一些部分呢？ 有的。首先呢，我们先从大数据的角度来看一下你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哈，就是中国考生的一个整体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以大的趋势 和方向来说，中国考生主要是一个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 嗯， 包括有效的这种学习方式到底是什么。那么2017年呢，其实我们是去年我们推出了第一份中国大陆地区雅思考生学术表现及学习行为方式的白皮书。那么我们是汇总了全年数十万的一个数据量，来看中国的考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会发现呢，中国大陆的雅思考生呢，其实在阅读的这个水平上和全球的水平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在阅读的角度， 嗯， 尤其是像我们高等院校的学生在阅读的阅读水平是很硬的， 对，因为我们传统的考试里面阅读是很重头的， 阅读很重头。然后呢，我们呈现了一个听说读写不均衡发展的一个状态， 嗯， 而且我们的口语技能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这是相较于全球，就是存在我们这个口语低于其他三项与全球考生对比的这个情况， 嗯，就是阅读是最强的，然后听力和写作次之， 对，然后是写作， 嗯， 然后是口语， 嗯， 那么其实这和我们一直以来的就是说，中文是一个重读写， 对，是的， 倾听说，这个是5000年来，就是我们不是以一个口语为那个擅长的一个文化背景， 嗯， 那像阿拉伯的考生，阿拉伯的考生他们的口语都很好，然后他们写作很差，嗯，是因为就是阿拉伯语系它的发展的背景就是重 说 听说然后轻读写， 嗯， 其实是有一个文化背景在， 确实确实。 然后呢，是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培养呢，我们之前的主要的考试也是比较轻听说，甚至说没有听说，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么我们特意去对比了这个7分以上考生和5分以下考生，他们所就是自己选择的有效的学习方式上进行了一个大体量的调研， 嗯， 然后非常有趣的会发现7分以上，就是我们说的高分考生， 嗯， 他选择的第一就是说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一种浸入式的学习方式。那什么叫浸入式的学习方式？就是说他平时所积累的就是爱读英文书，看英文电视，你看英剧美剧都没有问题， 嗯， 对吧，就是我们喜欢去多去看，嗯，多去听，然后听英文广播，然后自己比如说英文接触英文歌曲，你自己放进一个这样子的英语的环境中， 嗯， 然后第二认为有效的是在高中生哈，认为在课堂教学中学习到的听力、阅读、语法啊，词汇知识，这个课堂教学啊，指的是我们中学的这个课堂内教学。 嗯， 那么第三会认为有效的是在培训学校学习的这个口语及写作等这个输出类项目。因为 口语写作， 对，因为我们在公立院校，我们更多的学的还是词汇语法知识，但是很扎实， 嗯， 这个我们是输入性的项目， 嗯， 像听力阅读，嗯，然后他们会认为培训学校带来的口语和写作的知识是更有效的， 嗯， 而我们去看到这个5分以下的考生， 嗯， 他们所选择的对他们来说最有效的是对于培训学校的依赖， 嗯，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哈，5分以下的考生认为培训学校是最有效的， 嗯， 但是他们是5分以下的考生， 嗯，也就是说很被动的去用这个课外班的， 或者是说过于依赖别人对你的帮助， 对， 而7分以上的考生他们所选择的有效学习方式是自己所投入的时间， 嗯， 而且是一些外围，像我们说看英文书， 嗯， 看英文电视，然后听英文广播，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测评，一个有效的测评一定能真正测评出你的真实能力， 嗯， 你靠短期的去积累一些所谓的套路， 嗯， 是很难去骗过，就是说真的是几十年积累下来一个精准测评的， 对对对， 你如果是说平时积累到了你的语言能力，你只需要 简单的熟悉题型，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嗯， 其实您说到这点，可能也给很多家长和同学一个提示哈。可能家长更多的会把希望寄托在课外补习班，反倒是比如说让孩子自己去读英文书，看这个英文的，哪怕是动画片或者剧，听歌曲，或者是家长陪着读一些英文的绘本等等哈，我觉得都会是就依照咱们这个白皮书的这个调查出来的真实的结果，可能这些更有效的方式反倒是家长平常会忽略掉的。 是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愿意相信一个10万的培训班一定好过一个20000的培训班，但是我们不愿意相信，比如说在日常的过程中你更多的去找到一些有效的方式自己去投入努力去做。但是其实比如说我们自己投入时间去看也需要有方式方法，比如说我们开着字幕然后娱乐一下看过一部电影，那么它的有效性也是有限的。那我们也曾经和来自培训学校的一些知名的一些老师也交流过哈，那么也老师也跟我们分享过，比如说我们看剧，看小说，看动画片，那么最有效的看的方式是一，你不看字幕，二，至少你要看8遍以上，因为这是帮助你反复去精准的不遗漏信息的彻底了解这一个剧里你要吸收的那些表达方式方法。那比如说我们去想提升一些写作的能力，不光是你要认识一些词，甚至说有些学生我就背写模板，而是你怎么能够通过国外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杂志啊，一些学术的期刊啊，一些课本啊，然后去进行抄写。那么在抄写的过程中呢，更多的去思考他这篇文章成文的一个逻辑思维。 对，我们订一些英文的原版的杂志啊或者书籍啊，可能会对孩子的这个写作更有帮助。 思维很有效，因为我们曾经在教育展我们也接待过很多学生的疑问哈，背了很多啊模板，为什么我的写作分数就是不好。然后呢我们就问学生，你怎么理解，就是我现在给你一道题你怎么样去解题。最后我们发现问题在那儿，学生生硬的希望把比如说给到你一个图表，今天我们需要你来解释这个图表，生硬的希望把它能够背过的所有的模板能够套到这篇文章上。而我们考察小作文在考察什么，在考察你解读这个图表的能力，因为这个将意味着你未来在学术的过程中，当你拿到了一个比如说一组数据之后，你能够解读这组数据。那因为我们现在都工作了，其实我们工作中经常碰到这种能力。相当于我们广播电台，我们拿到了一套节目的收听的这个收听率的分析，那我们一定是先分析一个重点的，比如说整体是上升还是下降，哪个节目收听率特别高，就是我们要说一些，先说一些共性，再说一些特性。 其实 我们是在分析这个， 是考察思维。 第一是思维，二是你能用语言，用一个学术的思维能把它很好的解读出来。而当你太依赖于模板的时候，学生习惯于用自己的模板，甚至于说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把这表解释了一遍，那么实际上其实你没有在解读这个表格，或者说我们没有用一个对的一个学术的思维方式来解读这个表格。 这个我觉得理解，因为我觉得曾经英语考试的时候也恨不得去背一篇背几句那种很固定的模式，然后是什么都给它套上这句话。 对，其实就是说这种省力，如果你现在省了力，那么将来因为学生考试是为了什么，还是说你要具备这个学术能力， 出去读书的时候 你出去读书，那你的论文就过不去。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就是说发现一些学业不通过然后劝退这些事情，我们希望其实学生和家长更多关注到考试的目的并不是给你设了一个门槛，而是希望你明白这个院校这个分数就代表了他对你的英语能力要求，再有通过艺考促学使自己具备这个能力，从而你才能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 就是更怎么说身心舒畅的去学习，否则其实我们都说啊，我出去就好了，万事大吉。其实真正出去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压力远比你没出去的时候更大。 所以说不能是急功近利的为了考试而考试哈。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因为我们在这个测评领域的不断的发展，那么中国教育部也提出了就是要加强外语测评体系的建设。那么今年的四月份，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也已经正式的推出了这个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那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呢，要评定或者是说设置一个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他应该在英语的不同的维度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长时间以来，我们的这个家长的概念更多就是英语考试，我们缺乏一个测评的对测评的一个理念和认知，就是你能用英语做什么。那我们一直以来呢是说，哎，比如说问到你的孩子英语怎么样啊，家长会说还好。这个判断呢是基于比如说我们在班级内的排名， 是 甚至是说多少分，95分不错吧。那具体的我们再往下问，那您的孩子能用英语做什么呢？比如说孩子是否足够去参加校外的这种夏令营啦，是否能够带妈妈去到国外的商店去买一个东西。在这种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没有概念的。那我们这个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呢，是在听说读写译五个能力范畴内都会给出未来的英语学习者明确的级别。那么这个级别呢是从一级到九级。 这个就不是跟咱们上学的那种四级六级就是另外一个了，就是尤其是从小孩开始。 对，因为四六级是一个考试。那么中国英语等级量表呢不是一个考试。它是一个标准。就是要全面的考察，就是包含了听说读写以及翻译能力的考察。那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在这样好的一个推动下，我们的教学啊、测评啊，都会更多的去关注，我们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书本英语，而是要从这种知识型转向应用型，要实现这个转变。 它是一个度量的， 对，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尺子，它是一个度量衡。那它还有一个好处呢，是说一个标准能够帮助各个考试去进行一个互通互认。像以前呢是说啊，我们今天为了这个事儿要考一个证，明天我们为了那个事儿要考一个证。我们一生下来呢，我们会考很多很多很多的英语考试，那是为了不同的目的。那现在呢有一个标准在那儿呢，以后国内的这些考试呢去实现一个互通互认。那么2016年12月呢，其实中英两国教育部长签署了中英教育合作伙伴行动计划。那么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是我们会合作开展英国英语考试，也就是雅思考试，还有一个是普斯考试和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对接研究。中国的这个标准也将和国际的考试实现对接。就是说我们的度量已经研制完成了，而且已经公布了。但是这个度量呢会和所有的考试去实现对接。所以这也是中国标准走向国际化的。那么就是中国的标准也会对接国际的考试。 怎么操作？比如说咱们对同学有什么？ 对，它其实背后呢是很多的专业的学术研究啊。但是对接完成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意义？就是说现在你每一个同学拿到的雅思考试成绩单上呢，我们其实会给同学标注上你所对应的 CEF2 的 level 的。也就是说雅思成绩单会告诉你，你现在所具备的按照国际标准，你的能力是什么？就是你会有一个明确的认知。而未来，通过雅思考试的成绩，你也会知道，按照中国的标准，你现在的英语能力达到了哪个级别，能用英语做什么。这个会是，就是说，截至到今年12月，也就是我们计划是今年12月实现对接完成，并且发布。那么发布之后呢，对于所有的考生来说呢， 相当于你有了雅思的一个成绩之后，你会知道按照中国的要求你具备什么等级，你是所处的是什么阶段，而对于国际的标准要求你在什么等级，你所处在什么阶段。 比如说将来国内如果有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单位要求你的英语是国内的什么等级，那么我有一个雅思分数就可以， 你是可以证明你具备这个能力， 就不用再去参加一遍考试。 是的， 它的意义在这里。 对，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英语学习和测验是和国际上的这种大的考试这样就直接对接起来 了。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具备互通的一个参考意义。 对，这就您说的，并不是所有的事情每一次都需要去考一遍，每一次考一遍。 对对对，我们更多的是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和自己到底能用英语做什么，尤其是在听说读写不同的范畴，我们能用英语去做什么。 好，谢谢荣鑫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么详细和周全的一个介绍哈，不单介绍了考试，更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学习的方法，关于这个雅思考试的一些最新的分享，大概就是 是 这样。好，谢谢您，谢谢来到我们的留学时间节目当中， 谢谢。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可以通过 FM92.3 AM774来收听留学时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 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国博27岁男，选手徐海峰，拿有566码奖金，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电台守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